世界，我骑住高铁阿妈话我都系变态。呢兜牛肉好食，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老婆仔都走嘛。起来，老婆仔都走嘛。话债，话债，话我债。 即系讲起还债咧，阿杰斯仔争我而家连埋呢集争我三集咧，几时还先？ 三集嚟紧呢个礼拜二还俾你先啦，先还一集，还住啲钉先啦， 还住钉先啦，还俾你。 系好快又翻嚟咯，你有一个礼拜喎，北上频道。 即系北上频道之前咧，即系咧，即系琴日睇报纸啊，阿长毛俾查牌要走佬，听讲啊。 我真系唔知啊，你讲我先知，因为我好背啱啱翻嚟，我都唔知咩事。 我真系觉得死文，我真系觉得死文，你真系会炒，实俾人做啊！ 唔系朱培庆事件嗰啲啊， 即系阿话阿长毛去咗间卡拉 OK 咁样咧，就预约查牌咁啊，即系话阿长毛用呢个特权咧就可以甩身，即系你知唔知查牌个真正意义系咩咧？系我好惊查牌，我先要走啫嘛。如果我唔惊查牌嘅话，我使乜走啫？ 唔系咁啊，阿长毛， 长毛点会惊查牌啫？黐线！ 阿长毛，阿长毛去嗰间系卡拉 OK， 抑或渣拉 OK 先？ 喺呢个卡拉 OK 嚟嘅啫， 系咪？唔系专门惊啫， 根本就唔系，即系完全，即系你，即系，梗系俾人做紧啊！写文联真系都系大镬，长毛你一大镬，我话声你咧，你问题嘅话，点解你真系有时抵死？你去卡拉 OK 唔系咪我哋啊？咁我睇呢次俾人唱冇办法啦，下次嗌埋我哋咁样，我哋 不都冇所谓嘅。冇所谓，而家你都大家都知道香港啲传媒几荒诞噶啦。 即系你真系要知道，即系你查牌最惊系咩？即系我系惊差佬，我先要走啫嘛。我长毛都唔会惊啦，佢点用利用呢种特权啦？真系我就系惊有时啲市民要话：哎呀，长毛，哎呀，长毛原来用特权啫，咁样真系又系影衰我大佬，你明唔明白？ 我就想讲，即系就算长毛好似朱培庆咁揽住条女都未惊啦， 惊啦，系咯，何况查牌， 真系 即系点会查牌会？即系佢要走咧，真系呢样嘢肯又系俾人做啦。OK， 讲 好 话明不上频道 系 咁样。阿长毛呢啲系点子嚟嘅啫，话声即系引话题嘅啫。你试过喺大陆俾人查牌未？ 我未、啊，我好好彩真系。 即系我谂全香港咧，听得我呢不上频道，我第一次讲啊，唔好似好似阿梁锦祥啊，好似我前男都讲过一次， 系 我系试过一次查牌嘅。啊！就喺呢个八字头嘅卡啦 ，OK。 但系真系好惊。如果我谂我喺大陆俾人查牌，我就真系好惊。 哇！真系、啊、大陆查牌规模之鼎盛啊！ 吓、 啊，真系哇！成扎公安嘣啷嘣嘣嘣嘣嘣嘣嘣冲出嚟，跟住仲几只狼狗，哇哇拖住晒，你唔好走啊！全部同我企晒喺度。 咁， 因为嗰日咧就叫我唔知系咪查牌咧，应该叫做。打击呢个揈头墙，打啲揈头丸啊，嗰头兄咁啊，咁啊喺度扫，全部人跟排队去屙尿，全部人、啊、你谂下成间 disco 几大间，间厕所都 系屙尿，即系验尿， 验尿吓、啊，你屙尿，咁、哦、屙尿你咪就地噶嘛，你喺厕所屙噶嘛，差佬陪埋你啊，即系有个公安陪埋你厕所屙噶嘛，啊咁、啊，哇，嗰种规模之鼎盛咧，即系你话，即系你又嚟咗查牌半个钟头，香港乜嘢牌都查完啦，喺大陆查牌三四粒钟啊， 三四粒钟唔走得。 我逐个要你屙尿啊，大佬。 哇，真系恐怖。 哇，嗰种气氛真系。 咁系粗唔粗暴嘅啲公安？ 咁其实咧有啲咁睇个别啦，唔算太恶嘅，我会觉得唔算太恶嘅、啊，但系真系我可以接受啦。当然啦，你。有啲人真系 high 咗嘢嗰啲咧，就真系胡言乱语咧，啲公安就话打就打噶啦。我真系亲眼见到有一巴就升落去，谂都唔使谂。即系我哋呢啲啊，即系 我就上天庇佑都仲未试过。 喂，你真系有机会，即系我你去到唔 high 嘅啊？咁嗰啲人咧，如果真系扫平头啲，你真系唔怕，真系好精彩。 系， 即系你咁样，你酒可以照饮噶嘛，系咪先？咁有杯酒有支仔度，但系咧你排队嗰条龙，真系黐线，真系我真。你真系一世人咧，即系除咗你排嗰啲嘅波飞之外，你见到嗰条龙咧，真系多到排几粒钟啊！大佬逐个屙尿， 咁呢个想象得到嘅、 啊。你屙唔出嗰啲就又系好威大镬。 因为大陆啲夜场，你净系个按比例啊，人都多过、啊、即系香港嗰啲好多啦。 系咯，哇！真系嗰啲嘢真系逐个攞只。即系够杯去装啲尿嗰度讲下先恐怖啊！即时 验尿啊！即时真系搞嘢！ 即时验咁样有个医生就俾啲嗰啲试剂纸咧，一长白色嗰啲怼落去。哦，有冇咁样咯？哦，真系 犀利犀利！ 即系香港柴牌真系垃圾啦，先大陆柴牌真系精彩。有机会真系当然啦，你睇你虾嘢嗰啲就唔好去啦吓。 O、okay. K， 如果你唔虾嘢嗰啲，真系睇一次嗰啲柴牌真系，你连出到嚟啊！即系有啲人拉嗰个猪笼车十架。 啊， 全部车去东莞，哇！都谂起得， 系呢啲我就唔想见识啦，真系唔好即系大家利是讲句，真系唔好见到个见到啦，唔使见识呢啲， 即系咧 听下就算啦。 有啲人会求助你噶嘛，查牌嗰头屙尿嗰头咧，你冇嘅好地地啊，隔篱可能会问你攞借啲尿啊。 唔系最惊，其实你当时会唔会有担心，就譬如话喂，即系喂，我系香港人身份啊，惊俾啲公安屈你啊咁嗰啲，我反而我系最惊。 咁就 你真系冇得讲。 讲真啦，佢系拉个揈头啫，你系冇嘢，佢根本唔会理你噶。但系当然啦，你譬如你真系串啊咁嗰啲咧，佢啲怀疑你。咪捉你翻去东莞，白马派出所嗰度验，抽血验咯。 你知即系最惊就系砌山猪， 抽血仲要俾钱咯。啊，同大陆买子弹一样嘅啫，不你要买粒子弹。 哦，呢个系啊，乜嘢都要钱噶。 但系佢你验血咧，即系佢拉你翻去木马嗰度再验一次尿，验一次血咧， 全部费用都系归你自己。 归你噶，但系唔系好贵，好似10-20蚊嘅啫。但系啲各型嗰啲嘢真系平啲嘅。 呢个都系 呢 个 资本 嘅经， 呢个系。共社會主義嘅好嘢，各型嘅係平啲嘅 ，OK 啊，有時真係唔好唔話喺大陸有啲好嘢咁樣啊 ，OK， 即係你俾人拉咗翻去驗血咧，係10-20蚊嘅啫，好平 ，OK， 好，係咪成日話想有啲嘢呼籲下網民啊？ 係啊，係啊，我哋講啊，不如咁啊，即係我哋都有個idea 啦，即係其實以前都成日，我哋都喺第二啲節目都試過啫， 即係以前喺挺 live 又好啦，波正不分都好啦咁樣。 咁其中嘅目的就即係又可以幫輕下台長，等台長唔好咁辛苦啦。咁其實我哋都想就係話，如果有聽開呢個節目嘅網民啦，即係又有啲北上嘅經驗嘅，其實我哋都好歡迎大家呢，即係譬如話如果有興趣咁咪上嚟一齊嗲下，一齊吹下水咁囉。咁如果係有興趣嘅話呢，我諗咁啦，就即係 send 個 email 嚟啦。email 就係 myradiohk@yahoo.com.hong Kong。 系啦 ，myradiohk@yahoo.com.hk。 再重复一次，系 myradiohk@yahoo.com.hk 嘅， 唔系有你等我嚟啊！哎，真系打晒螺丝你，咁咪就 myradiohk@yahoo.com.hk 啊，系啦。 咁咧，你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阿牛又得啦，俾阿台长又得啦，俾我都得嘅。 啊，你最好嘅就封底请注明。参加不上频道节目主持人， 使唔使搞咁多嘢啊？ 是但啦，咁样吓。 唔系，我谂最紧要就讲几样嘢，留低你嘅联络电话，就同埋咧，就如果你谂住有咩 topic 你想讲嘅，亦都不妨咧写一写。 系啦， 咁我哋就尽快联络你，咁咪就安排就上嚟，咁大家可以聚下咁。 系聚下啦，咁样去交个朋友啊，当望啊，熟咗之后咪出嚟。 我哋其实个目的都系咁啫。 唔系熟咗之后，你咁咪过嚟自行手机玩一集，我跟住带你上大陆玩咯， 系 最好嘅呢啲噶啦，系嘛先。或者你带我上大陆玩啦，系嘛 ？O K， 好啊。未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不如我又好似上次咁样补翻上一次嘅主题，有啲嘢漏咗。 漏咗咩咧？ 我上个礼拜就讲呢个夜生活啊嘛，咁我又醒起漏咗一样嘢，就系网吧。 系咯， 网吧竟然系个咁紧要嘢都冇讲。 即系嗱，其实咧。我通常上网吧就喺水库啊，喺嗰时以前住喺下沙啦，咁样我水库下沙都住过咁样，咁通常我夜晚上网咧，我都上嗰度嘅，咁咧就好多人咧，啲大陆嘅朋友，甚至可能香港人咧，都会即系屋企可能冇电脑啦 吓， 百几蚊宽带喎，要 download 10-20000啦，如果你申请大陆嗰啲。咁不如你去網吧上啦，咁都係幾蚊， 三蚊㗎嘛， 幾蚊啦， 三兩蚊啦，一個鐘頭， 咁通常 十蚊你可以玩三幾粒，係 啦，咁我又唔知你哋嗰啲網吧點啦，我哋去嗰啲網吧就係你去到抄低呢個，而家要抄低啲回鄉證啊， 有啲要有啲唔使嘅， 咁我去嗰啲可能比較正規啲啦，咁抄低咗，咁就佢問你上幾個鐘，我通常話我上半個鐘嘅啫，咁佢就會話俾你上一個鐘啦，咁你抌低3蚊， 係啦， 再抌低個押金就係嗰張卡嚟，一張卡嚟嘅，俾你嗰張卡就充咗有一個鐘頭上網嘅時間，咁就懟落去，咁就可以嚟上網。 咁你就嚟到一個鐘頭嘅時候咧，就你嗰部電腦咧通常有啲提示嘅，要續就繼續續， 係啦， 唔續咧咁就可以走人㗎啦， 走人㗎啦， 係啦，咁其實就全中國各地咧。都有好多網吧，即係咁其實佢又唔係淨係夜生活一種嚟嘅，即係譬如話由朝到晚咧都好多人上網嘅，咁譬如話晏晝咧開始就細路仔啊、年青人放學咧就開始又去網吧，咁佢去網吧咧就主要做兩樣嘢嘅啫，就係打嗰啲網上遊戲啦， 同埋咧就係、是、睇電影啦。冇錯，呢兩樣都係好主要。即係譬如話，我識喺上海咧，就好多嗰啲啊做按摩啊、做捻腳啊嗰啲妹妹仔啦。咁、佢就夜晚放咗工，譬如放12點、放1點咁樣啦。咁佢哋就會去網吧度咧，就玩通宵嘅。咁網吧係一個即係年青人啊，即係。夜晚咧一個消磨嘅一個好好即係好普遍嘅一個地方咯， 即係咧， 同埋因為佢平啊嘛，同埋就係正如阿牛頭先講就係話，因為咧唔同喺香港啊，因為好多人咧係冇呢個冇電腦嘅，咁、所以佢哋係好需要有網吧去上網 嘅。咁通常佢哋有時玩 QQ 啦， 係玩 QQ 啦， 喺入面咁樣 啊，係啊。 咁如果譬如我 QQ 玩埋視像 嘅，係 啊，我哋溝女好簡單嘅就撳撳佢 QQ number， 跟住喺隔 at 佢 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應該要提，因為同香港又好唔同，香港差唔多網吧我諗都應該絕跡咁滯啦。 唔係咁唔係嘅， 普遍囉，起碼就 冇好大咁 就好普遍，喺大陸就好普遍。 大陸有啲咩包月卡啊，係啲季卡啊，咁樣乜嘢都有㗎嘛。 係啊，同埋就環境呢又好參差㗎喎，即係好靚嘅網吧又有，好差好噏得嘅又有，即係有啲其實即係話入到去就冤崩冷臭啦，即係乜都齊 嘅。即係隔離嗰度嗰啲有食緊個杯麵㗎嘛，咁嗰啲全部都有㗎嘛，嗰啲喺度瞓埋覺啊，即係一邊打機邊瞓覺㗎嘛，咁之後做乜唔知上位做乜，唔可能冇屋企翻啦咁樣。我都見過好多，而且其實溝女好時機嚟嘅，真係。嗱我試過一次咧咁樣，我喺水庫住嗰時候咧，我咁啊夜晚去 check email 咁樣，你知啊，即係貴人是忙啊嘛，你知啊，話曬名主持嚟㗎嘛，即係自己想嘔。OK。咁樣望一望隔離嗰個女仔，咁樣咦靚女喎，咁樣我喺隔離時上網啦，咁有啲簡體字明識㗎啦，都話咦啊小姐呢個字點解，咁我答你唔係咁有機會囉，唔答你發嘅粉囉。 啱嘅，唔係即係好容易認識到人㗎，睇喺大陸嗰啲網吧。 跟住順便問佢攞個 QQ， 以後有一聯絡，咁又。 唔係你跟手如果再話俾佢聽你係香港人，咁就差唔多即係搞掂㗎啦。 我大前提係我唔識睇呢個簡體字，就肯定係香港人啦，唔係香港 人。係㗎，咁佢以為你係台灣人都得㗎嘛。 台灣人總直租啦，講真係咪先。 總之就係唔係大陸人啦。 係啦，唔係大陸人啦。 咁就好直租㗎 啦。好啦。 今晚主題係咩？ 主題係咩啦？電視係嘛？ 電視 講咗啦，上次講咗啦。 點解要講首先咁樣，我諗講大陸嘅電視首先咧就我諗我哋就今晚我哋要講一講就係我哋會係從一個即係普通嘅一個觀眾嘅角度去睇啦。即係你如果係太深入咧，就我諗要揾阿蕭山啊、蕭定一啊佢哋去講啦。即係唔係我嚟講啦。咁我就只係講啦，就係喺大陸嘅電視嗰個現象咧，就同香港有幾唔同咯。咁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先？ 首先咧，我哋上次引起一個點子嘅，就係講 快樂 男孩 啦，係啦。而家過咗個禮拜又已經三進二咯，上個禮拜四進 三。深圳嗰邊點啊？ 喂，我真係唔知喎、 啊。姓李嘅 嚇， 姓李嘅好似係。 好似仲有喺度，即係嗰個廣東區㗎嘛。如果廣東區好似仲未成。 哇、啊，嗰、那個店啊，話聲你聽真係。都係我就重複一次，佢本色巴咧係以前唱歌嘅話聲。 喂，廣東區 聽過佢唱歌啊。 廣東區通常都幾掂啊，即係譬如話早幾年嘅超女啦、啊，即係阿周。周笔昌啦，即系周笔畅系啦，咁佢都系广州噶嘛，佢系广州区噶嘛，咁所以其实广东区都几强 嘅，唔系好 hit 啊，讲真，即系深圳嗰个咧系成间本色吧咧系印埋佢啲海报啊，整埋佢啲传单啊，你周围你中意攞就攞啦。 俾我都咁做啦，因為而家係真係好hot啊嘛。 我就話咪佢唔知幾時會再翻翻嚟本色再客串啊嘛，好似嗰時要收費添啊大佬。 咁、我哋就上個禮拜就講過呢樣嘢，就做咗個引子啦。即係今個禮拜我哋就講電視啦。 電視啦， 嚇 嗱有，或者我係中意睇大陸電視咧，其實真係超女開始。 OK， 我早你好多， 你早 嗱，我唔係叫中意睇嗱，首先要搞清楚一樣嘢先，即係我就覺得我對大陸嘅電視台咧，我就有我自己嘅睇法嘅，即係我最初上去嘅時候，即係睇住，因為我以前我都係從事製作嘅嘢，咁我譬如話其實我喺90年代我有參與好多即係大陸嘅廣告嘅製作嘅，咁所以即係叫做半個係一即係我大約我知道個 industry 係點樣走啦，咁我基本上就我就會覺得就係好多人譬如話你初頭上大陸咁嚟睇電視咁樣咧，你就發覺哇好多姿多彩喎，因為點解你香港就來來去撳嚟撳去都得無線啊、亞視啊，最多你頂盡有埋有線，加兩個英文台咁就係咁多啦。咁但係咧就一 百幾廿個台就即係閒地嘅，即係喺大陸。因為首先就中央台自己都有，如果我冇記錯就差唔多有16個台嘅。咁、啊、然之後跟住呢就然之後就嗰啲乜嘢省市 鎮 都有自己嘅台嘅、嗯、即係包括最騎呢嘅，譬如話我喺長安，咁長安都有電視台嘅。咁、啊、然之後東上海有兩個啦，上海衛視啦、嗯、上海嘅東方啦，咁、嗯啊、然之後仲有啲我諗話即係乜嘢都有嘅，譬如話雲南電視台啊，咩齊魯電視台啊、嗯、烏魯木齊電視台啊，咩、嗯、總之你噏得出一個地方出嚟呢，就有嗰個地方嘅電視台咁就。 基本上呢其實你只要有深圳嘅有線呢，就全部都睇得到㗎，係咪 大部分都睇得到。大部分睇得到。我唔係太知點解，但係如果譬如話喺上海呢，就我大部分嘅廣東呢一邊嘅台呢，又唔係經常睇有得睇㗎喎，即係我嗰啲係付月費㗎嘛， 係呀， 付月費就可以睇得晒嗰啲衛視台、啊、但其實冇乜所謂㗎啦，咁呢就 你根本睇唔晒， 睇唔晒㗎。我可以講下，就譬如我喺屋企，我其實就唔係太多睇電視，但如果譬如我開咗個電視台呢，因為我最多其實就睇波㗎啫， 係啦， 咁跟住就如果平時冇嘢做真係好無聊呢，我開咗電視台呢，我好難會坐定定呢會睇死一個電視台㗎、 嗯、 我就會拿住個 remote 啦，係咁撳咁撳，咁撳完一 round 呢都可能已經係講緊半粒鐘㗎啦，因為你撳下有啲好睇啲，你又會停一停喺嗰度睇睇，咁然之後再翻轉頭咁樣，你總之一來一回呢，淨係撳電視台呢都可能撳咗成個幾鐘頭㗎。 我都有啲咁經驗嘅，我撳下呢，通常我會停喺乜嘢節目度呢，即係除咗足球之外啦，當然啦，我哋膽拖啦，我哋唔使講㗎啦，膽拖啦。 唔係有好多個人嘢睇嘅，其實就對我哋嚟講。 我係鍾意睇連續劇， 係 即係唔使追㗎嘛。係 啊，連續劇就一個好主要嘅成分啦。 即係好似我覺得好似都係有啲電視台呢係一將嗰個連續劇一集做曬，四廿幾集呢，即係兩分兩日就做曬佢。你只要唔瞓呢，唔係睇曬。 嗱，大致上就咁嘅。普遍嚟講呢，同播連續劇呢同香港又好唔同㗎喎、嗯。香港每一日就播一集嘅。咁佢哋最基本呢冇一集過嘅，一定係兩集嘅。咁有啲甚至呢就播三集嘅。而中央台有一個 channel 呢，唔知道禮拜六禮拜日呢就仲誇張，係半夜呢就差唔多一 停 過 嘅。 係唔停咁播嘅、啊、一次過就成個劇集就播曬。 如果四十集你睇 係啦， 睇兩集。 同埋呢你喺大陸睇劇集呢又唔使咁上心㗎喎。我的經驗就是呢，你 miss 咗啲miss 咗幾集呢，真係唔使驚㗎喎，因為好快呢就重播。同埋呢嗰啲劇集呢不停係咁播啦、嗯、譬如我舉個例呀，即係大宅門咁樣、 嗯、 大宅門大家都知道啦、嗯、即係斯琴高娃嗰套啦，咁呢嗰套我諗都有超過10年啦、嗯、差唔多，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呢我諗我睇過超過即係我諗座底有100次，是不斷咁樣播㗎，即係喺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喺雲南電視台播完，跟住然之後呢就隔一陣呢跟住到呢、這個烏魯木齊電視台嗰邊又播，咁樣之如此類㗎。咁所以你又唔使太擔心㗎。同、嗯、埋有時有啲劇集好 hot 嘅時候呢，就同一個劇集呢係可能有兩三個地方台呢都係喺度播緊嘅、 嗯。 我試過呢就即係接得好好㗎，有時就即係譬如話我日頭睇緊第一集呢，咁夜晚呢有第二個電視台呢就播緊唔知第三集咁樣，即係基本上你就好快可以睇晒成個劇集。 你只要可以唔瞓嘅話，你係吸煩得晒嘅。 係啦。 咁、啊、除咗睇電視劇之外呢，咁除咗波除咗電視劇，我會睇埋電影啦。 嗱、 啊、電影啦。咁電影都好齊嘅。但係有啲太好新嘅電影呢，咁佢其實 DVD 未發行佢都有㗎。 嗯。 咁呢佢又怪，因為中國都有啲規矩㗎嘛，係唔可以即係成集播出嚟嘅版權問題。佢都係啲知識產業問題。 哦，佢係剪過曬㗎嘛。 唔係。佢係播咗都嗰度係九成。我然之後停。跟住呢就仲講一個學術嘅討論。討論返呢套戲大概係三分鐘至五分鐘到囉。 嗯。 跟住完啦。 嗯。 跟住你睇下第二個節目啦。第二個節目就播埋嗰十分一。 嗯。 即係咁你咪可以成套去睇基本上成套去睇晒囉。 仲有就除咗你講嗰啲就仲有呢個綜合性節目啦。 係啦係啦。 即係綜合性節目就簡直又係犀利到爆嘅。 即係好抄台灣㗎喎，我覺得。 抄台灣嗰個模式係抄到好犀利嘅。 即係整管明星啊玩 get 啊。係 啦係啦。 都某程度幾成功㗎喎。 咁就 如果你話出名嘅電視台就有好幾個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一定其實基本上應該要先從即係中央台講起啦，即係中央台就壟斷曬，因為點解呢，你無論你喺邊全中國邊個地方、你睇電視就一定要即係一定係收唔到第二啲台就唔緊要嘅，一定要收曬所有中央電視台啦。咁而中央電視台其實係即係幾壟斷嘅，咁、就大部分嘅即係譬如收視高嘅節目其實都喺曬中央台啦。其實近幾年就開始有啲出地方台，譬如 湖南 衛視一定 犀利啦。而家黃湖 係啦，湖南衛視就全部係走呢個娛樂路線啦。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嘅快樂男孩啦，即係佢搞綜合性節目，其實 佢起朵係超女啊嘛。 其實佢仲有一種節目咧，佢係搞得好掂嘅，就係嗰啲好煽情嗰啲咧，有啲温情嘅節目啊。即係譬如舉個例就係我電視節目名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即係佢哋就好中意搞一啲咧，即係譬如話兩公婆嗌交，老婆就諗住要離婚啊咁樣，咁我老公諗住箍煲啊，咁然之後咧就捉個老公上嚟，咁然之後咧就講大輪，即係由佢哋點樣相識啊，點啊，咁咪講到，即係佢哋可以做到好煽情啊。然之後就另外就捉個老婆上嚟，咁然之後由個老公咧哎佢，你翻嚟啦，點啦，即係嗰啲咁樣，咁啊做好多呢啲噶，即係嗰啲家庭倫理嗰啲咧，咁佢哋又玩得好盡噶，咁啊即係睇到好深入民心嘅，即係佢有好幾個節目，即係睇到嗰啲人係追住嚟睇，一路睇一路喊噶。即係可以睇到，咁所以呢種節目呢即係湖南衛視係做得好好嘅。 喔、哦、咁我仲記得呢，如果電視呢仲有咩好睇嘅呢、即係我成日覺得有時啲反貪污。咁、呢譬如佢譬如我係廣東電視，咁我講一集呢就是、講湖南嘅地區嘅。 係。 大家唔會講廣東貪污㗎。 係。 但每次都引起咗一啲呢，一你知啦，因為佢咁有線啦，即係其實全國都睇到㗎嘛。 係呀係呀。 咁譬如我廣東電視台做一集四川貪污嘅，咁樣四川人睇咗之後呢，喂可能會引起到當地嘅啲市民呢嘅認知咗，跟住可能要令到嗰個官落台㗎喎，真係有啲咁嘅嘢喎。而且成日都係有啲貪污啊，打啲咩大罪犯啊咁嘅類似節目呢出街㗎喎，咁呢樣都係多㗎喎，但而家好似而家就 少啲。而家就少啲，不過而家就會多一啲，譬如話啲犯罪個案嗰啲啦，嗰啲就嗰啲又好睇啦、即係其實好多奇離嘢㗎嘛， 拍到成套 警匪片咁㗎嘛， 即係點樣講呢，嗰度無間道咁嘅 feel 喎，我係覺得好深嘅遠景，黑色嘅咩唔知你嗰啲 moment 都係好似㗎嘛。 其實整體上嚟講就係話睇大陸嘅電視呢就真係幾過癮。但我剛才未講完，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睇法，就是話乜嘢呢，即係話你而家睇到大陸嘅電視台係即係好百花齊放咁樣啦、即係 channel 有好多節目有好多啦，但係其實呢台就真係多啦，但係呢譬如話即係你話係咪好全面嘅資訊性呢，就當然一定唔會啦，因為你知道喺共產黨底下就。 新聞就真係 咁就即係你只係話就係話我覺得係幾荼毒。即係而家嘅呢一代嘅大陸嘅人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因為其實電視真係好重要嘅，喺大陸嚟講就唔同話喺香港嘅。首先就話，譬如話喺香港咧，即係你睇電視嗰個電視群，其實就已經有一啲即係有一個老化嘅跡象。即係譬如話，你多數都係啲阿爸阿媽啊、師奶啊，或者啲老人家就會比較多睇電視啦。但係譬如話喺大陸就唔同嘅，因為大陸你知道。窮嘅即係嘅地方始終都係多，而每即係個電視嗰、那個因為係一個免費娛樂呢、對佢哋嚟講就係一個好主要嘅每一晚嘅娛樂嚟嘅，即係譬如食飯啊，返到屋企即係坐低休息啊，就一定係睇電視。咁但係佢哋睇到個電視嘅 content 其實即係台就多，但係個 content 其實就好狹窄，即係來來去去就係話我追電視劇集啦，或者係即係睇嗰啲即係好睇嘅綜合性節目啦，或者嗰啲台灣式嘅嗰啲咁嘅遊戲節目啦，諸如此類啦，即係娛樂性就夠啦，但係資訊嗰啲呢就欠奉嘅，即係其實你想知道嘅嘢就未必喺嗰啲電視台去睇，譬如話睇新聞就已經係最勞氣嘅一樣嘢啦。 新聞勞氣，咁其實仲有一樣係奇離古怪嘅，咁四川電視台呢報，你知道點樣報03年七一遊行香港？ 有報咩？ 有啊， 哦、我唔知喎、 啊，幾之犀利啊！嚇，唔知50萬人定唔記得80萬人咧，熱烈慶祝香港回歸嘅，真係。 哦，你最近嚟講就 係咁樣，係咁樣歪曲嗰個七一遊行啦。 最近就回歸就係一個好 hot 嘅 topic 啦，即係好多電視台，中央台有一個十幾集嘅講呢十香港呢十年啦，仲有其實就東莞電視台都不 斷係咁做一啲咧，即係就訪問嗰啲愛國愛港嗰啲人啦，嚇咁啊，即係都係有讚冇彈咁樣啦，即係香港回歸之後嘅、都係做一啲咁嘅 content 咯。咁啊，同埋就睇大陸電視就仲有一樣過癮，就係、是、你可以睇翻好多久違咗嘅即係 香港藝人、 台灣嘅明星藝人啦。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我諗冇咗呢十年八年，即係中國嗰個電視業咁蓬勃咧，我諗咧有七八成嘅即係 我死咗啦， 係撈都冇得撈啊！即係你可以隨時可以見到好多你喺香港已經見唔翻嘅明星。 最簡單啦，吳孟達咧，而家香港你見唔到啦，或者係 吳孟達就仲係拍好多啦。譬如我仲可以最近，譬如話仲有其實嗱，譬如呂良偉啦， 呂良偉 仲有做男主角嘅，譬如話。我睇最一兩年前睇過佢就有一套係做連根搖嘅，即係直情係主角嚟嘅，嗰套劇集就係講連根搖嘅。咁譬如我記得佢又做過張大千嘅，咁即係總之啲港台明星就好殺食嘅。咁咧就仲有譬如話而家好 hot 嘅，譬如話就仲有曾志偉啊，嗰啲都有啊。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港台明星大部分咧就即係佢哋就算佢哋係講國語咧。就算 even 台灣嘅明星講國語咧，基本上大部分嘅劇集佢哋都係配音嘅， 係咯， 因為個口音問題。但係咧，我唔知點解嘅，可能阿蕭山佢哋就知。咁就係、是、即係譬如有兩個明星咧，我見過咧就係用自己把聲嘅，一個就曾志偉，另一個咧就係沈殿霞。 哦、 肥肥都拍過劇集嘅， 識講嘅佢。 唔係識唔識講啊？係佢俾你用翻佢個原聲咧，我諗都幾巴閉嘅，即係大部分都係配音嘅。嚇、咁你就算台灣嗰啲咩？台灣嘅明星啦，即係台灣嘅明星都係講國語，但係台灣的明星出街嘅劇集都係配音嘅。 係嘅咩？ 配音，但全部差唔多全部都係配音嘅。 真嘅，我真係考慮唔到。 咁呢個我就解答唔到係即係點解突然間係有個別一兩個咧，就佢哋自己可以用原聲。 咁可能係咪真係嗱肥肥嘅關係不嬲都好㗎啦？ 係啊，咁曾志偉都關係，曾志偉都唔錯嘅、 啊。可能關係好啊。 係咯、 啊，即係可能咁，因為我知道啊，就算啊死啊！嗰、那个咩名啊？光头嗰个咧，拍咗功夫足球嗰个咧， 张伟健，张伟健就都系配音 的，都系配音 嘅，配音， 佢都好红 嘅，唔系佢张伟健嗰啲就全部都系佢，因为佢拍嘅时候系用广东话嘅，大部分嘅剧集，咁、所以出街嘅时候就一定系配音啦。吓、但系我所指嘅就系话，就算你系讲国语咧，讲普通话咧，咁但系港台嘅明星一般嚟讲，佢都系同你配咗音的。 即系咪嫌啲香港人或者台湾人讲嘢字正？字唔正唔堪圓咧，因為咧喺國內咧，而家好講正音同正字啊嘛，而家 係 即係而家嗰個節目主持人，廣東話都你講即係你普通話節目講一兩句廣東話都係唔得噶嘛，而家係講緊係咁樣噶喎，因為好似中央咧係落咗命令話咧 我諗係啲 action 啊嗰啲嘢，佢哋要統一啊， 係咯，要統一，所以咧就要一定要字正腔圓咯。喂，講到呢度時間。吹吹下水，又廿八分鐘啦。 OK， 休息陣先。OK， 拜拜。